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 一等。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28。这一周我们实行新的机动车尾号限行，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早上，受到西风槽及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早晨到明天上午，本市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山前及南部可达暴雨，并伴有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对交通出行将有明显的不利影响，尤其是降雨对今天晚高峰的影响会较大，请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外出要注意安全。开车外出的朋友请尽量避开容易积水路段，建议各单位错峰下班，中小学提前做好放学安排。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70%。在今天夜间是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来看一下洗车指数，今天有降雨，洗车指数为4，您就还是不适宜擦洗车辆了。北京时间的7:32，来看一下今天最新的路况信息。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郭庄子路段车多，其中在大瓦窑桥路段有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影响，蔡慧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目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是车流集中，请大家注意避让。 足球解说背后的门道，俄罗斯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让球迷们能够身临其境感受比赛的正是足球解说员们。今天7:45的城市文化范儿访谈部分，我们就和这次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解说员们来一次对话，聊聊足球解说的趣事与文化。今天的第一道题就要考考您了，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开始，哪个国家是获得世界杯冠军最多的国家呢？ A. 巴西， B. 法国， C. 德国。 好的，今天的访谈部分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现在最火热的话题世界杯，也要聊聊世界杯上啊，以及我们平时看到的足球解说都是什么样的。今天的第一道题呢，就是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开始到现在，哪个国家是获得世界杯冠军最多的国家？ A 是巴西， B 是法国， C 是德国。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会获得山水美术馆送出的达芬奇与鲁班大展门票两张，价值360元。山水美术馆的这个展览是一场达芬奇与鲁班穿越时空的对话，在展览上达芬奇的真《美丽的公主》也会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来赶紧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方面的资讯。暑期红色文化游开启了，随着游园高峰即将到来，红色文化游也会陆续开启。100多名市属公园红色文化宣传员即日起会全体上岗，在公园红色展览展演中弘扬公园红色文化。为了满足参观团体和学生游客活动和参观的需要，玉渊潭、陶然亭等市属公园设置提供了党旗、团旗、入党誓词等教育活动和服务设施，同时还提供了宣传折页，通过官方微信、微博等载体为广大游客提供一手的活动参观资讯。目前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已经推出串联45处公园的红色印记、红色景点、红色文化的11条暑期公园红色旅游线路，将香山、陶然亭、植物园、玉渊潭等市属公园的红色基地串联，市民朋友还可以通过网络来了解详细情况。北京建设290个乡情村史陈列室。从2013年以来，北京市各区为实现首都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城市化发展要求，弘扬乡村传统文化，打造了一批乡情村史陈列室。目前13个涉农区累计投入资金 4.66 亿，市级财政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补贴资金6380万元，推动建设了290个乡情村史陈列室，总面积达10多万平方米，展现了不同的历史文化风貌。曾经装载着我国两弹一星绝密资料的保密柜首次亮相了。两弹元勋邓稼先同款手摇计算机可以近距离一睹全貌，核武工程师的家被原样搬到了展示。如此高大上的展品，如今在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乡情村史陈列室中就能看到。半壁店乡情村史陈列室展陈面积约800平方米，设置了序厅、千年古村篇、复兴之路篇、美好明天篇四个篇章，通过视频、投影等多种手段，全方位展示了半壁店村过去、现在与未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参观。我们来继续关注展览。澳大利亚树皮画艺术家展正在国家博物馆进行。树皮画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创造的以原始宗教为主题的一种绘画艺术，以此表达对世界的理解，记录部族的历史和传说。这次展示了澳大利亚北海岸线半岛地区的原住民艺术家的树皮画作品。154件珍贵展品包括46位艺术家创作的122幅树皮画作品和32件木雕、木刻及绘画原料、工具等，都不容错过。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中国巡展将于7月15号在今日美术馆开展。博洛尼亚插画展被誉为插画界的奥斯卡，是顶级国际插画展，创办于1967年，孕育了世界童书出版的核心创作者。很多享誉世界的插画大师都是这一奖项的获得者。这届插画展最终评出了76位插画家的375幅作品参展。与2018年度博洛尼亚插画展同期展出的还有致敬中国原创 图书画大师作品展。我们的节目后续也会为大家具体介绍这个展览，请大家敬请关注。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先来关注世界杯的趣闻。英格兰队杀入了世界杯四强，这是让英国球迷欢欣鼓舞，却间接打击了英国的旅游业。一些旅行社和航空公司不得不大减价促销。英国某知名旅游公司推出了从曼彻斯特出发前往土耳其马尔马里斯的7日旅游团，包住宿、往返机票和度假屋的接送。由于英格兰队挺进了半决赛，甚至有可能打进决赛，使得旅行团团费减到了117英镑，也就是约合人民币1023元，比曼彻斯特到西南部海滨小镇托基当日往返的非高峰时段的火车票还便宜。而且市场上其他的相关时段旅行团也面临着滞销困境。来继续关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日发布公告，显示全球人均鱼类消费量创历史最高纪录，而全球三分之一渔业资源遭遇过度捕捞，有朝一日可能会无鱼可捕。报告显示，2015年渔业资源总量中 33.1% 达到了不可持续水平， 这是1947年这一比例水平的三倍。全球人均鱼肉消费量从1961年的9公斤增长至当前的 20.2 公斤，创历史记录。报告推断，随着更多人注重饮食健康，鱼肉消费量还会继续增加。非政府组织世界鱼类研究计划负责人认为，降低损耗和浪费才是保证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发布了欧盟儿童肥胖地图，以此更为直观的形式提醒大家关注儿童肥胖问题。地图显示，欧盟所有成员国中9个国家有超过30%的11岁男孩属于肥胖或体重超标。联合研究中心请一些研究人员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绘制了这份5梯度橙色地图，数据涵盖了所有欧盟成员国。地图显示，希腊儿童肥胖率最高，11岁男孩中39%达到了肥胖或超重，而爱尔兰、丹麦和荷兰的11岁男孩肥胖率最低，比例介于13%到15%之间。不少人都知道吃苹果最好别削皮，苹果皮的营养价值甚至是超过了果肉。捷克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吃草莓也别扔掉草莓底部的心形叶子，因为那里面富含抗氧化物。研究人员表示，草莓底部的叶子其实是花萼，富含一类名为鞣花单宁的抗氧化物，关联血管健康。草莓叶所含的抗氧化物水平堪比白葡萄酒和葡萄汁等果汁，它可以降低罹患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不过草莓叶营养再丰富也难以下咽，怎么办呢？研究人员支了招，用草莓叶泡水喝，一次可以用上6-7片。此外，卷心菜最外层的老叶、菠萝中间的芯儿、葱的绿叶也是富含营养，大家都别扔掉。日前，美国和英国的一项联合研究显示，日夜倒班不仅扰乱大脑生物钟，还会扰乱身体其他器官的生物钟，造成代谢紊乱，继而增加人类罹患肥胖症、糖尿病、心脏病、中风、癌症等多种疾病的风险。研究人员招募14名志愿者进行模拟倒班实验，随后研究人员采集志愿者血样，分析132种代谢产物。研究人员发现，上夜班的志愿者消化系统的24小时生物钟移动了12小时，而大脑生物钟只移动2小时，说明代谢已经紊乱。研究人员打算下一步研究代谢节律改变是由倒班族的睡眠和清醒时间改变，还是由进食时间改变而引起的，或者有两者是共同引起。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地铁机场线可以自助值机了。即日起，乘坐机场快轨的乘客可以在东直门站、三元桥站进行自助值机，只需要将二代身份证放入自助值机设备，就可以选择座位并提前领取到登机牌。考虑到机场线到 T3 和 T2 航站楼的时间大约是半小时，所以目前设定航班起飞前2小时可以打印机票。目前包括国航、东航等6家航空公司在内的国内航班都可以在机场线实现自助值机，各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也可以在设备上查询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机场线还没有开通行李托运功能。最近有关增加小客车摇号中签概率，交10多万元就能确保中签的虚假消息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很多市民朋友纷纷打听起了门道。对此，北京交通监督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发布了提示，北京按照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配置指标，每期指标配置现场在首都之窗网站现场直播，不存在人为作弊、暗箱操作的可能，所以交钱确保中签这种事绝对是骗局，请各位不要上当，避免财产损失。来关注一下近期的精彩演出。中文版音乐剧《周日恋曲》今天登陆天桥艺术中心，这是著名音乐家韦伯的一部知名音乐剧，这次以中文版的形式登台，与普通的翻译版不同，增添了很多中国本土的味道。讲述的是一个女孩在上海和北京两地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和生活的故事，知名演员娄艺潇的加盟主演也使这部剧增色不少。经典的《宝岛一村》再次来袭，明晚将在保利剧院上演，连演4天。从1949到60年代，因环境动荡意外渡海而来的战后新移民，原本只是暂时落脚，但是却在台湾小村落地生根，发展出了眷村这种台湾所特有的、有着自己的生活形态与群族文化的居住区域。王中伟与赖声川联手在舞台上